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我不能怕，不然困难会更大，我不能退缩，不然痛苦会更多，我不能忍，不然忧虑会更加的深刻，我不能输，不然梦想会落空。为了目标和理想，斩断荆棘，披难击困，勇往直前。接下来听到的是乔晨的《旅行家》。 走过了世界的南北到西和你，见过了彩色的云和绿色海水，你靠着我的背，拂过去掉洒满白灰，擦肩你驶过，安静小路来来回回。旅行家梦走另一头，干流说出口 ，Say love 在心眼中。车厢里两人对着坐，咖啡剩不多，天黑话也不多。旅行家想过犹豫过，问自己折磨。Say love 只对你说，没所谓别人说什么，反正旅行不过。走过了世界的南北到西和你，见过了彩色的云和绿色海水，你靠着我的背，拂过去掉洒满白灰，我擦着你驶过，安静小路来来回回。旅行家梦走另一头，感动说出口 ，Say love 在心里头。车厢里两人对着坐，咖啡剩不多，天黑话也不多。旅行家想过犹豫过，为自己折磨 ，Say love 只对你说，没所谓别人说什么，反正旅行不过。旅行家梦走另一头，感动说出口 ，Say love 在心眼中。车厢里两人对着坐，咖啡剩不多，天黑话也不多。旅行家想过犹豫过，问自己折磨 ，Say love 只对你说。所谓别人说什么，反正旅行不过。走过了世界的南北到西和你，见过了彩色的云和绿色海水， 卓文萱，她在偶像剧《公主小妹》当中是宫茉莉可爱的形象，造型温柔，歌喉有魅力，有台湾甜心天使之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卓文萱演唱的这首《Super Number One》。 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你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傻哭，假装迷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跟你撒娇摇摇头，跟你开心手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这么幸福，有过感受爱神的祝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让别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可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美得那么精彩，

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没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你囚禁一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每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你囚禁一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哦哦哦，我特别想你，耶耶耶，我特别想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黄淑慧，她和金莎这对好姐妹呢，不仅感情好，而且她们双双获得了2005届的七彩十届的金曲排行榜的海外以及内地的最佳新人奖，七彩金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黄淑慧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热气球》。 消失了爱的影子，随风飘走，不再回头，留下了你给我的承诺，再见了亲爱的你，孤独的热气沉下了气，下不停的雨季，你滴落在我眼里，你说过带我去飞行，在热气球里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你说过不会离开我，不会留下我，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我在发脾气，永远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恐惧，我想我也许太依赖，让你受伤害，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

是狗脸不行。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将越多，却越想拥有，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10点半的飞机已经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待在奶你的心里，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么，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点半的我在回家路上，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我想我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爱给的不够，所以你要怀疑，想吗？你要不要回家？这种是什么世界才相信你？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成立于2002年5月的飞儿乐团，绝对是台湾乐坛有着自我风格的一支乐团，音乐内容涵盖了很多种风格，包括 rock、jazz 还有雷鬼等等曲风，并且透过了富有人文意思的这种文学的歌词，探究了这一世人们对于爱情、社会现象、宗教、心理、哲学的观点，回归音乐的新浪潮的一个文化涵养。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最爱的人》。 寂寞让人彷徨，让人慌张，我不怕，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新的形状放在手上，放住它，我靠在你身旁，将眼泪都释放。也曾跌跌撞撞，也曾受伤，你的温暖是一扇窗，向天空都砸下了希望。爱风铃扬，你最爱嚷嚷，在这个黎明时分，你给的我爱，它洗尽所有的浪费，我的灵魂。爱风铃扬，你最爱嚷嚷。 听到他呀唱歌呢，总是能够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定感和海阔天空的冥想空间，感觉自己在飞，感觉细胞又打进了活力，特别想把他呀的开心还有活力散播给大家，所以呢特别推荐了一首他呀罕见甜美的曲风，叫做可以爱你真好。在这首歌当中呢，活泼率真的他呀终于可以用最真实的个性来贴近大家。 可以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被你拥抱，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可以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为你疯到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看着你爱上的让你快乐，就算带着泪和回忆我的 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坐拥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私属居住空间，让您水乡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房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有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 心灵音响。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我们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信我誓言。 一恋爱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一吻鲜花都能笑到流汗。 一恋爱我的热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好想来恋爱。 Say what you talking about next, huh? 我话语全把唠穿。Why can't you say it? You just don't say no. 给你听的那妈妈 Say you must be dreaming. 你肯定可不是完美 Say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当你走进我的世界 If I drag you around, put it here we go. You'd be like this, you see the truth.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have made me feel I'm so good. So just show, don't want to be there.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 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一恋鲜花都会笑到流汗。 一恋爱我的热会亮起来， 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 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 会想想有翅膀停不下来。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 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 感觉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一恋恋鲜花都会笑到流汗。 原来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过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活着来恋爱。 来自陈小春0932，这个是山鸡哥小春算你准当中的一首温柔的情歌，歌曲是由音乐才子陶喆作曲，陶喆和郑中庸、曹子杰作词。在这首歌当中，脾气活泼的山鸡哥转而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讲述了在爱情里面等待的傻小子。 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我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小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 要给我这样的臭脾气，不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没手续、oh, 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没手续，三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用酒洒来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很紧到有关系，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 任何的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会让自己的状况更加的糟糕。尝试着去改变自己，你会觉得体内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还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Give me that go, baby. Give me that go, baby. Baby, if you wanna give me

不间断，这里是品味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吴桐。继续我们听众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的一首《搞笑》。搞笑这首歌的创作呢，从洛杉矶开始就到纽约完成，单曲封面的拍摄地点呢是波士顿的伯克林音乐学院的教室，这里围绕了一圈都是剧组捕捉他一个多月的海外音乐游学的画面的一个摄像机。 镜头里的故事导演知道，情失意还是虚情假套，我怕我来不及把你搞得太无聊。人太好了就不忽视我了，好沟通只能用微笑回报，太多媳妇不如我赤裸裸的拥抱。看似像一把刀，我是在对你煎熬。你把我摆成广告。放下了麦克风，我们没有观众，心海游戏不是故事里的演员，你一定不懂。放下了麦克风，生活里也有平凡的梦。可能我天生爱闹，却不懂如何大笑。就不是我了，好头痛只能用微笑回报，换太多媳妇不如我赤裸裸有用。看似像一把刀，我是在对你煎熬。你把我拍成广告，把光线得特别搞笑。放下了麦克风，我们没有观众，不是故事里的演员，你一定不懂。放下了麦克风，不管我红不红，电影里的大英雄，生活里也有平凡的梦。可能我真是爱闹，却不懂如何搞笑。如何搞笑。 流行，1987年 年的8月26号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刘健的作品和唱功具有非常强的个人的辨识度，他是一个很有风格的、很有潜力的新生代的实力派唱将。除了形象气质，扎实的功底和那种文化也让人印象深刻。刘健的创作呢，也能够敲醒大家的耳朵。接下来我们听到刘星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光》。 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享受和你的约会，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热乎乎酱温暖我的胃，不用浪漫烛光，带上你的那片情，我的心那么大，被握在你手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不需要热闹的场景， 熟的一首歌，是由林秋离和张思尔的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了2006年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这是一首曲风痴情伤感的抒情歌，典型的 J 式情歌，也是专辑当中继《曹操》之后的第二部主打歌，也是继《1000年》之后又一首痴情的伤心情歌。 街灯伴出我眼前下一步。发长的影子，嘲弄的回顾，电话亭仍留着你的话，以及花掉一滴泪。今晚的我会是如何入睡？ 爱的是我不能面对自己。

守在有你的地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曹玄彬加盟了海宁音乐的首张创作专辑《参宿七》，宁静和激动，闪耀和秘密，真实和幻想，等待和我们一起绽放。来听到《纠结》。 在那个落雪的天，不再看你的脸，我微笑。这流泪是心酸的滋味，开不了口说再见，一切都早已不见。不是阳光太耀眼，眼泪已炼成仙。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分一秒，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分不清，走不开。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句，每一幕，你我的转身，平行的交错，两颗心。 天空轻鸟飞，却没能够把心情带进你的心扉。松开手的愚昧，心流泪，喝心碎的冰咖啡，飘着雨的街，享受着轻轻的一个微风的粉碎。接下来频道是吴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光阴的歌之许茹芸的私房歌伍佰浪人情歌和许茹芸我怎么能离开你，花虽好有时枯，只有爱不能移，我和你共始终，信我莫疑。邓丽君的经典经过许茹芸的翻唱，让我们感觉到细腻尔雅。 问在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有情 是梁博演唱的《当我靠近你》。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是梧桐，明天见，拜拜。 听见你微弱的呼吸，看着你无助的表情，我不再感觉世界有多美丽。当靠近你，我不能紧紧抱着你，那真正洁白的身体比起你我更肮脏不已。当我靠近你，睁开早已不会流泪的眼睛，凝视这个完全陌生的自己，一切怎么变得如此的滑稽。当我靠近你，当我靠近你，we'll be right back.